你表哥的失联治好了？ 他就吃饱了撑的。 不不，你等，问问，在哪儿治的？问问，在哪儿治的？ 怎么了？ 我也去治啊。 你脑子叫门框挤了？ 有病治病啊！ 治他干嘛？你失联多好玩儿！ 别，想法不一样。我问，咱俩搭档好朋友，行吗？问问。 非得问？ 问问问，他哪儿治的？ 人这人就 说。 那行，我给你问， 好吧？ 哎，问，打个电话。 你有心肠的人， 只要人人都写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哥，我韩凯，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啊！不是那个，又来一个失眠的 啊！是是是。 哎，哥，你那个失眠彻底好了？不，彻底好了。甭管什么时候躺下就睡 啊， 跟死狗似的。好好好， 大劲儿 啊！二哥，我问你，你那个你在哪治的 啊？对，问问。 什么？有一个老西医。 老西医？我听说老中医，怎么出来老西医了？ 哦， 好， 老西医啊， 听着都新鲜。 给乾隆看过病。 老妖精吧？ 他能那么大岁数吗？ 就是啊。 哦，你们前院那聋子。 什么乾隆啊这是？ 哦，他家有祖传秘方。 哦，有秘方。 哦，吃了两三个疗程，再巩固两三个疗程，彻底去根儿。 啊，是是。 哎呦，这么灵啊！ 啊， 哥。 啊。 哎，您给我问我，我有一哥们儿、 啊， 他也失眠， 是 想吃这药。 对对。 您问多少钱一副？ 啊，对。 啊 啊， 600， 打打折，打打折。 哥 啊， 这是我一哥们儿 啊，是 我一搭档， 哎， 家里也不容易 啊， 这脸就是看着快死了那样，给你打打折， 说了 行不行 啊？ 啊，我知道跟你一样就行了， 嗯、 啊，哦，500， 行 啊， 行， 那你给来师傅， 是 啊，行，你准备药，一会儿我们去，对，我们去到那拿药去，老地方不是吗？成嘞，您放心，肯定给您钱啊，行，一会儿见啊，哎，行。他这人就是给办事就是要钱。 不， 他这人就是毛病。 想要治病就得赶着花钱。 嗯， 师傅，5000。 对， 我今天身上没带这么多钱， 我 带了大概3000两。 哎呀，说你出门怎么就带3000？ 不，你先给我垫上，明天我一早这准备，好不好？先给我垫上，咱俩朋友。 真给我？ 肯定给你。 到时候可不能不给我。 我肯定给你。 带多少？ 3000。 3000 啊？ 我算算啊。 算， 不是你行，够用，行，一定给我吧、 你这一算就 给我 够了。你要抽风是吧？ 不是来电话了，我是震动的。 嗨、 哎， 吓我一跳， 大哥，我很美 啊， 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能 行， 哎，我们俩地方去拿， 哎， 什么？ 啊， 吃这个药还得配合10两。 10两？ 哦，吃什么呀？溜丸子、溜肚片、溜干尖儿，哦，干炸黄花鱼、清炖甲鱼、抓炒鲤鱼、锅烧鲶鱼、白丸子、红丸子、单煎丸子、四喜丸子。 你看吧，你等会儿吧。喂，你这是药方还是菜谱？ 哦，药膳呐、 啊。 哦，配合药膳。 哦，药膳。哦，明白。 这些菜在哪儿吃啊？ 在哪儿吃？ 黄记家常菜。哦，老地方。哦，我知道。对，成，您放心，一会儿我们就去拿药啊，一手钱一手货，好吧？哎， 嗯，对呀，老规矩， 半匹吗？ 你知道？不，你大点声！ 哎，行，好，你一会儿我们就去啊！等着，哎，行了 啊， 行了， 一会儿去拿 ，我跟你说 啊。 我给你介绍这药，咱俩哥们儿 是 绝对不能骗你， 不能。 我介绍这药 啊， 好极了。 怎么个好法？ 疗效，它成分好啊！ 哎，你给我介绍一下。 您这药啥？ 什么？ 人参、鹿茸、枸杞子、肉苁蓉， 都是大补的药。 疗效好 啊！ 上回有一老头，半身不遂 啊， 我介绍这药 是 吃了3副 啊， 让派出所带走了。 派出所抓他干嘛呀？ 说他犯作风错误了。 有大不劲儿了吧？ 你放心 啊， 完3副以后 啊， 这里边就得有8斗。 吃完了就泻，像话吗？ 动静大呀， 动静大， 说明疗效好啊。 哦， 那我们对门，我们 那个大爷，他家那个老太太 啊，怎么了？ 见着我就夸呀， 还夸这样 啊？ 怎么夸？ 韩白呀、 啊， 谢谢你呀、啊， 谢谢。 你介绍这个药可太好了， 怎么个好法？ 人大爷不是吗？ 嗯， 过去没吃这个药之前呢， 啊， 就躺在那个床上就不想动啊。 哦， 吃完这个药，你猜怎么着？ 怎么样？ 眼珠子冒绿光， 冒， 就像动物园下午四点来钟那个狼是直撞聋子都。 这么大劲儿的药 啊！过去在医院开那个药啊， 啊， 吃了两三天以后才有动静。 现在呢？ 现在吃完连裤子来不及脱就有动静了。 这好啊， 好啊， 这还好 啊！中医讲话这是排毒啊。 哦，又有道理。 人大爷说了， 说什么？ 得好好的谢谢你。 还谢谢你。 等排完这一波啊， 啊， 就请你吃。 啊？ 请你上黄记菜馆再去吃那个菜。好啊，你介绍这两个地方都好啊，你看是不是夸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听出来了，韩白， 嗯， 你是托了啊，一托加饭托，对不对？ 你看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不叫帮忙吗？ 你刚才 这首歌，你没听怎么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你看，还有动作。 那当然，刚才给我鼓掌的都是吃过我的药。 没听说过，好吧。 我跟你说，真的， 行， 帮忙！现在这社会都得帮忙， 都帮忙， 谁都得求人呢，对不对？ 啊， 你像你 啊， 有病 有病， 你得求人， 找你了， 吃上这药不就好了吗？ 好了， 这我也有事儿啊，谁家都有事儿，我本身我也有事儿。 你有什么事儿？ 我的孩子， 孩子怎么了？ 这倒霉孩子啊！ 啊， 你说，在这学习不挺好的 啊？ 非得闹着出国。 正常啊， 你我托人 啊 啊，花钱给他办成了，人家国家可不错啊，人外国说你来吧来吧来吧、 啊， 不要钱还给你钱，办好这倒霉孩子说死不去， 你给孩子办哪儿了？ 伊拉克， 你那还要打仗去？ 不是，人家不是好办吗？ 什么好办？ 我办哪儿？你说我办哪儿？ 往欧洲办， 还米州呢？你以为欧洲是我们家开的？说欧洲就欧洲的 啊？ 这欧洲好办吗？没人呢，我找谁给办呢？欧洲对不对？伊拉克挺好，我觉得心里包那头，对不对？是不是？ 想办吗？ 想办吗？ 想办。 找不着人呢， 找我呀！找我呀！ 你 啊， 能给孩子办欧洲？ 知道我为什么失眠吗？ 为什么？ 就是给孩子往外办留学办的累的。 你真的给办欧洲？ 欧洲我有亲戚，我闺女现在就在欧洲读书呢。 你闺女在欧洲？ 在欧洲啊。 你闺女多大？ 二十啊。 你闺女二十？ 是啊。 我儿子十七，女大三抱金砖。 你打住，什么女大三抱金砖 啊？不是，他俩女大三抱金砖。 你想什么欧洲？ 俩人一结合。 谁跟你 谁结合？不是，你给我问问，你给我问问怎么办？ 太好办了， 嗯， 正常移民不行， 嗯， 先得到国外去读一阶段的书， 读书好， 读书， 读书好， 哎， 我儿子最爱读书了， 喜欢读书， 你算吧， 算什么？ 小学人多了十多年了， 什么智商啊你？ 不是，他就是老读嘛，对不对？ 啊、 哎，你报名， 我这样，报名我负责， 嗯嗯， 学费呢？ 你也负责， 我都给你管了， 你女婿对不对？ 谁女婿 啊？ 学费得你管， 我管， 你管， 我管就我， 哎。 学位说欧洲是吧？ 啊， 一年多少钱？ 二十万。 啊， 嗯，怎么了？ 二十万？ 二十万。 妈呀！ 啊，怎么了？ 你卖多少药？ 啊，二十万。 二十万啊！ 哎， 那一共得多少钱啊？ 一共你儿子这个智商，怎么也得读二十年。读完了之后啊，我估计就可以直接移民了。 二十年？ 哎， 那你别办移民了。 那怎么了？ 二十年之后，你直接给他办退休不就完了？ 办退休什么意思啊？ 怎么能读二十？ 读书五年， 嗯嗯， 毕业之后找工作靠他自己了。 五年 啊， 一年二十万， 二十万， 行 行吧。 钱怎么给你？ 不，钱没给我，账号给你，直接汇到国外。 你不动钱？ 我朋友帮忙，不沾钱，跟你们托儿也不一样。 那好处费呢？ 没，不要好处费，不要， 不要好处费， 不要， 真的， 真不要。 老李 啊。你什么意思你？ 爱你 啊！ 我爱你，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停！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